第182集，外传甜心十七。你不也在害羞吗？秦子娇的声音平静的就像在讨论天气。他大概意识不到自己的话对罗瑞这种情感用事的人来说算得上残酷。罗瑞撂下筷子，难受地说：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，抽一鞭子再给块糖，然后再来一鞭子？你说话不能总这么伤人吧？ 我不是想让你难过，只是…… 秦子娇看到罗瑞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，心里一阵懊恼。他不想让罗瑞哭，罗瑞恐怕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他面前哭也不会让他觉得厌烦的男人。可他还是不想看到罗瑞哭，他会跟着不舒服。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，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成天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啊。明天的事没人说得准，难道今天的日子就不过了吗？如果谈恋爱的时候就想着有一天可能会分手而刻意不投入，那还叫什么感情啊？喜欢的时候全心全意喜欢就行了，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复杂？ 秦子娇垂下了眼帘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他从罗瑞身上看到的是他从未相信过的东西，那么单纯的喜欢的感情轻头的让他不敢去看，生怕看到其中自己的倒影。 你慢慢吃，我去收拾收拾。 罗瑞进了浴室，把水龙头开到最大，想要遮掩自己的情绪，可心里还是堵得难以喘息。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了，秦子娇总是能用只言片语把最好的气氛打成碎末，然后再用一个浅笑，一点蜜糖，让他重新缓过来。可再多的喜欢也不知道能承受几次的失望。现在最让罗瑞迷茫的就是他不知道是他和秦子娇问题太多，还是情侣之间问题都很多。他生怕是自己反应过度显得小肚鸡肠，可又无法做到完全不在意。再这么下去，他会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，太累了。突然一只手按在了他的手上，关掉了水龙头。罗瑞正在愣神，吓了一跳，刚想回身，突然被紧紧抱住了。秦子娇有些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： 别哭。 罗瑞原本没想哭，可听到这声音，那一瞬间的委屈反而让他眼圈酸涩起来。秦子娇收紧手臂，就好像要把他嵌进身体里，嘴唇摩挲着罗瑞的耳畔： 我不想让你哭，我希望你一直笑。 那你干嘛总说那种话？ 我不知道你会难过。 你是聪明还是傻呀？这都不知道。 别哭了。 秦子娇用指腹抹掉他的眼泪。罗瑞转身抱住他： 你每次都这样，每次都这样。 秦子娇深吸一口气，忍不住低头吻住他的唇，在那柔软的唇瓣上流连。他紧紧抱着罗瑞，显得有些无措。罗瑞闭上眼睛，全情投入地回应着这个吻，五指在秦子娇浓密的发间穿梭。他喜欢秦子娇身上的味道，总是很清淡很温暖，哪怕什么都不做都让人有十足的安全感。秦子娇的呼吸声变得有些沉重，四片嘴唇分开的时候，两人的脸蛋都红得厉害。罗瑞咽了咽口水，紧张地说不出话来。秦子娇的眼中染上了平日里绝未见过的深沉。 我知道从我进门那一刻你就想问的问题是什么，我现在回答你。 我知道我留下来过夜代表什么。 罗瑞的脸简直要烧起来了。 你不是不那个。 我们试试。 试试？他们试着在一起，试着约会，试着磨合，如今要试着做。罗瑞说不上这算不算好事，应该算吧。至少他们在越走越近，比起一点机会都没有，他愿意试试。罗瑞用力搂住了他的脖子，点了点头。秦子娇弯身将他抱了起来，转身进了卧室。罗瑞感觉自己害臊得快要爆炸了，他看着秦子娇的眼睛水汪汪的，紧张之中又带着欲说还休的期待。秦子娇再次吻住了他的唇，他感受着罗瑞的温度，感受着罗瑞那小心翼翼的喜爱和靠近。罗瑞用力换气，才不至于过于激动，他用全部的热忱回应着这个亲吻。两人青涩却热情地想要靠近对方，却又都有些羞于更进一步。气氛正浓，可当秦子娇在探索中被刻意提醒了罗瑞的性别时，他顿时僵住了。罗瑞也僵住了，两人紧紧贴在一起，呼吸着对方的呼吸，碰触着对方的心跳，对彼此的一举一动都感受得无比的清晰。这一下真的很伤人，热烈的气氛就像被浇下了一盆冰水。秦子娇显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，她看着罗瑞，眼神有些尴尬，也有懊恼，但更多的是不自在。可越是如此，她越是不知道该如何缓解眼前的难堪。罗瑞深吸一口气，干脆闭上了眼睛，壮着胆子反客为主。秦子娇的身体更加僵硬了。 你？ 罗瑞害羞地闭着眼睛，他希望能吊起秦子娇的情绪，希望这美好的感受能持续下去。秦子娇立刻有了回应，她情不自禁地轻咬着罗瑞的脖子，那细嫩的皮肤就像是最可口的甜点。他们用声色但却充满诚意的方式试图取悦对方，他们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让人脸红心跳的悸动，从来没有哪一刻让他们感受彼此的心是如此的贴近过。完事之后，两人都很不好意思。秦子娇在黑暗中摸索着想要找纸巾，罗瑞从床头拿过来递给她，小鹿一般的眼睛满含羞涩，眼神有些闪躲。秦子娇清理干净后，气息仍然有些不稳。 我去下洗手间。 秦子娇走后，罗瑞才松了口气。他也快速清理了一下，穿上裤子，铺平床单。可再怎么整理，也不可能把刚才发生的事抹去。罗瑞坐在床沿，感觉自己的脸烫得厉害。他刚刚也算是色胆包天了吧。可他唯一后悔的就是没能更进一步，但他看得出来，秦子娇也同样紧张尴尬，刚才已经算是一大步了。罗瑞似乎还能感觉到秦子娇的手的温度，他的嘴角忍不住扬了起来。半晌，秦子娇从浴室出来了。 我开灯了。 嗯。 罗瑞小媳妇一样的嗯了一声。秦子娇打开灯，罗瑞眯起了眼睛，在睁开时发现秦子娇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。他的心脏陡然提到嗓子眼，羞臊得不敢抬头看。秦子娇抬起他的下巴。 怎么了？害羞了？ 你不也在害羞吗？ 秦子娇至少看起来是很冷静的。 没有。 罗瑞扑哧笑了一下，拉着他坐在自己旁边。 你感觉好吗？ 秦子娇搓了搓手指，沉默了好几秒。 好。 我也觉得很好。 秦子娇皱起了眉，表情不似刚享受过，反而有一些迷茫。罗瑞浑然未觉，搂住她的腰撒娇道： 是不是比自己弄要好多了？ 秦子娇揉了揉她的脑袋： 你可是越来越敢说了。 我还有很多想说想做的呢，你都不想吗？我不信。哪个男的不想啊？我自懂事起就想到现在呢。 这种事没多大意义，不过是繁衍罢了。 罗瑞看着秦子娇的表情，不像是开玩笑或假正经，顿时有些郁闷。 你那个不会是冷感吧？ 秦子娇深邃漂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落在他的脸上。 你说呢？ 罗瑞咬着嘴唇笑了。 不像，那么精神，绝对不像。 秦子娇也忍不住笑了。 我只是觉得人和动物有别，如果不是为了繁衍，这种事对人类来说可有可无。 你不能这么想啊，这些事很舒服啊，还能增进感情的。 不做这个也有很多舒服和能增进感情的事啊。刚才的就不错。 你难道有洁癖吗？ 没有。 罗瑞一咬牙，又凑到他耳边： 听说进去会更舒服，你真的不想试试吗？ 秦子娇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，罗瑞的脸也跟着涨得通红，他悄悄松开了秦子娇的腰，羞臊的想找个洞钻进去。要不是认识秦子娇，罗瑞都不知道自己这么饥渴，看来这些年真是憋坏了。 我去洗澡了。 嗯，你去吧，我也去。 秦子娇扭头看着他： 啊，我去楼下洗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秦子娇似乎松了口气，起身就要去浴室。 其实一起洗也行吧。 罗瑞在背后小声说。秦子娇装作没听见，关上了门。罗瑞失望地瘪了瘪嘴，感觉自尊心有点受创。这些年来，他虽然没谈过恋爱，可追过他的也不算少。他觉得自己应该还是有些魅力的，结果在秦子娇这里频频受挫，他觉得挺丢脸的。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对秦子娇的各种念头，光是看着、摸着、听着、闻着，已经不能满足他了。他一天有80次想把秦子娇扒光了，当然也只敢想想。他要被自己可怜哭了。